正是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更三都已经百一十二首，别帮太文么？突破，他乡福建遐，祖辈别高攀，更累薄江土，抵抗无断风。对机白家湖，把剑浪扯光。醉记莲花落，应替上客门。完毕，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的。